聊什么都可以。 那我问你点事儿， 您说吧。 你们家着火了吗？ 哎呀，托您的福，刚着完。 他不在乎 啊。您想着吗？ 我不想着。 刚要吃饺子，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， 又来人了。 我拉开门一看，我认识了 谁呀？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， 教员， 手里头拿着一个小砂锅。今儿我们家着完了火了，他跑我们家来了，能是什么好意思？ 哎，这可不一定。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，手里提着一包袱。进了门以后，把这拐棍都靠到床上了。 嗯，热闹。 好，你等着啊。 哎，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，我去给你拿出来。 茅台酒。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。 你乐什么呀？ 你想啊，要不着火，他这瓶茅台能拿出来吗？ 呵。 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 的清除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。今天的气温在31到24度之间，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，感觉较闷热。夜间 这样子说可是不好。 是， 哎，最近我说他 哦， 嗯，行， 哦，帮助以后 有点效果了， 有点转变 啊，有点转变了。 哎，再说他好嘛，阵阵到， 好容易把手凑上了， 嗯， 谁也不乐意跟他打对手， 因为什么？ 他胡要啊。 哦， 你跟他一块做朋友，你是主书。 是， 到家把我们嫂子送到医院办理手续，全完了，赶紧的往回跑。 怎么还接着打？ 找个二大爷接着来，长期改造。 这叫什么门头？就是， 就这一天的工作， 哎， 是拿东望西。有一位买东西给了他1块钱， 嗯， 他把东。